时刻，你一定要想清楚。有些游戏忘不得，有些故事它总是徒留伤痕。在所有决定的时刻，你一定要分清楚。有些冒险犯不得，有些错误它只会越陷越深。习惯